真的是很麻烦的。 因为我为什么要提？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他们那个年纪老人特别喜欢坐公交车。 啊、对, 对对。 他们有时候有车他也不开，我就 爸没时间坐车坐个屁，练一天。真的是很麻烦的。 因为我为什么要提？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他们那个年纪老人特别喜欢坐公交车。 啊、对, 对对。 他们有时候有车他也不开，我就是喜欢。 是的。 游山玩水。 但是大家到了怀柔，就是老人尤其是注意，你们本来岁数就挺大，然后你 在 坐公交车上再累着的时候，就容易就一定要想好，他有和其他的，就比如和我们城里就肯定特别准，这样他不一样。就大家打好这个提前量。 哦、 嗯、对，我觉得这种公交就是你体验可以，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个叔叔阿姨哈， 嗯， 咱还是别，如果没那个时间就先别这么折腾了、嗯、 尤其是到不熟悉的地方。 对, 对， 是的是的。那你说这个民宅改成了这个精品的民宿、嗯、啊，有小院、嗯、里头的那个布置啊是什 么 样，形容一下、嗯、 他们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现代感的设计， 有、 落地的窗户、 哦、 然后落 飘窗啊， 全都是大落地， 大落地、哦、都不是飘窗。 这次啊，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个照片啊，什么那个设计图我看了哈、 嗯嗯嗯嗯、 就我觉得咱们团建就应该有个大那种落地飘窗的那个感觉、嗯、 有 然后窗帘子啊这么一拉，早晨起来那个阳光般就行、嗯、 对，哎呀那个全是麻雀啾啾， 对，身边那些小动物啊、嗯、小昆虫、嗯、 是是是，小松鼠， 大狼狗， 大狼狗， 哎， 大黄，对， 真的是落地大飘窗， 是 很好、嗯、很好。 他们有一个餐厅，餐厅上面都是玻璃，全都是那种、嗯、因为现代的设计嘛，新的技术运用就觉得都可以实现。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，人家设计一个新的感觉出来， 嗯，挺美的，反正 挺美的。 你往下看就是山 啊， 然后出门就都摘苹果。 现在也可以有也有绿的感觉，因为现在也有绿的感觉， 嗯、 对吧？绿绿葱葱的，啊、 对， 摘苹果 还可以摘苹果。现在是秋收啊，对， 哦、 说的是新的季节， 是 这么大， 是服饰吗？是什么样的苹果呀？ 好像是服饰。 不是 不是， 我的天哪！ 哇， 这个我觉得够我们家老二点一个的。 哇，那这个就是切开一个苹果，三个人吃够了。 嗯、对、 嗯， 苹果是一个就是。这个路线还是就是住这儿就可以随便去宰、嗯、还是什么的？ 它也是关系嘛， 哦、 就是肯定果园子都是私家的。 是的， 但是如果关系好的话，就是包括他们那个民宿也有认识的专门指定的， 嗯， 就是带 Monday tour 算是一个项目。 Monday tour、啊啊、 懂了 Monday tour 对吧？ 嗯， 摘果子、 嗯、打栗子、山楂现在也好。 哦，对对对。 哦，山楂。 几点出门比较合适？他们有时间限制吗？ 随意。 哦，随意、 嗯、 这 个真挺好的、 嗯、 对， 好久没去采摘了，真的、 嗯、 很久没去采摘了， 我就想去山里看一看、 嗯、 感受一下， 正是时候 哦， 对， 一 定要注意啊，采摘的时候， 对， 你路不是很平， 是的，哎呀，哎，谁叫我 我们上个月说桃是吧，我就苹果，我说苹果的桃，这个月去大家吃黄桃，到时候了， 黄桃 特别好吃， 是 那个软的吗、嗯、软的黄桃是吗、 也是摘的时候 是硬的， 放一放着、 嗯、 特别好吃、 啊、 我在城里到超市没发现过、 嗯、 就是你在网上买我也好像也没找过、嗯、真的是到那边才有、 就是、大家都喜欢吃那个黄桃罐头、 嗯、 其实不是说不做成罐头的这个黄桃贼好吃，真的 好吃， 对， 真的 那个桃我发现了、嗯、就是一定是新摘下来的时候、 嗯 吃是最好的， 对， 或者说你给它放个两三天、 嗯、 再放时间长了它桃味就变了， 嗯， 有人喜欢吃脆，有人喜欢吃软的嘛， 对、 嗯、但是你不要把那皮儿放的软的就不好吃了、嗯、 对，皮儿放软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， 是的是的，采摘是一个感觉，小朋友的感觉怎么样、嗯、儿子 他们 怎么样， 没见过， 哦， 新鲜了， 嗯，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只是吃过，然后见着树见着果 它是怎么来的、嗯、 对，就怎么从头到尾又问一遍，就为什么呢、 啊、 怎么样的一套，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妈妈 对，四岁半的时候就应该十万个为什么了， 嗯， 对吧， 嗯， 哎呀吃你的吧 给妹妹和妈妈累的，哎呀口干舌燥， 哎，得亏有妹妹，妹妹学霸可以给她解释， 结果她24号出差了，就是中秋节最后那一天她跑了，就我一个人带俩、 啊、 最后一天， 哦， 那个民宿的店主和那个和我们一起还有其他住客嘛、 啊、 有一个妈妈也带两个儿子， 挺好的、 啊、四个孩子在一块玩，那个妈妈就说我，哎呀妈你怎么活下来的 你怎么活下来的， 你要让她说 你怎么活下来我就怎么活下来 笑着活下来， 对，笑着活下去， 对吧？哎，其实我觉得哈，就是如果在住个民宿，哎，有同样组织的这个结构的家庭在一起，妈妈也省点事儿，四个小孩你玩去呗， 对 吧？ 对，互相相爱相杀， 是的，可以认识新的小伙伴哈，就忘记妈妈了。 我有一个感觉， 嗯， 切身的感觉， 嗯， 孩子现在特别孤独，孤独到什么样子呢？ 啊， 咱们比如说哈，如果你。那个学校离你的那个住的地方稍微远，没有就

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